第233集就要结束了。何修宇抬起头，眼神已经变了，就像揭掉了一层皮，终于露出了原本的青面獠牙。 是通过资金往来，还是他自己狗急跳墙暴露了？ 龚应贤重重一拳砸在桌上，目如鹰隼。 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 可是就算你证明了我们的关系又怎么样呢？我从来没有杀过人呢，你有我杀人的证据吗？ 你还有脸狡辩？你不是刀，你也是执刀的刽子手。 仁义终于忍不住抓过那份档案，翻开来看，他以为会看到什么触目惊心的证据，没想到却是一份 DNA 检测。可当他看到与何修宇做 DNA 比对者的名字时，他也僵住了。 怎么可能？ 他看着龚应贤，用眼神求证。龚应贤的眼睛布满了血丝，他悄悄在桌下抓住了仁义的衣角，轻声说： 他也在这里，今天一早才申请下逮捕令。 那医院里那个护士也是他？ 龚应贤点头。 给组织提供资金的？ 对。 仁义突然有些脱力，一叠轻飘飘的纸拿在手里，好像重于千斤。他仍然不敢相信。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 养老院失火前我就开始怀疑了。 龚应贤眼底有痛苦，但语调终归平静。 从我开始怀疑他的那天起，很多事情都解释得通了。我…… 仁义的眼圈也红了。那段时间，仁义和龚应贤再次决裂。龚应贤在伤未愈的情况下，承接着仁义的愤怒与指责，附和着高层的调查压力，同时还要发现19年前杀害他的家人，将他推入苦难深渊的可能是自己的亲姑姑龚明晴。仁义不知道龚应贤此刻隐忍不发的平静需要多少次崩溃的洗礼，血泪的淬炼，连仁义都觉得受不了了。他用猩红的眸子瞪着何修宇，嘴唇蠕动着却发不出声音。他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他怕一张嘴只露出想要撕碎这个人的獠牙。 不用这么看着我，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了。原本我自己玩得很开心，可从他开始参与进来指手画脚之后就没意思了。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？ 很早很早之前，我只是喜欢在网上看看视频发发帖子罢了，从来没有想过要真的伤害什么人。可是他非要让我帮他隐瞒自己做过的事。你说紫燕不是一个真正的人，只是符号，这句话没错，因为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的紫燕。紫燕、蓝燕都是他。 他可不是这么说的。 当然了，他会把所有的罪都推到我头上。可是19年前我才刚会走路，谁更像主谋呢？ 何修宇仰靠在椅子里，脸上早已不复之前的唯诺，而是生出几分傲然。他看向龚应贤。 龚博士，你觉得你赢了我吗？ 没有意义。 我们流着差不多的血，可只因为我是私生子而你是正牌大少爷，我们的人生就截然不同。我也聪明，我也上进，我也没爹没娘呢，可为什么我就要在孤儿院里遭人欺凌，受人施舍，如今在警察局里又是我戴着手铐你带着警徽呢？ 因为你命不好。 何修宇被带走了， 审问与被审问的双方此刻都趋近了极限，再继续下去，龚应贤担心自己先露出破绽。秋妍看着脸色惨白的龚应贤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 我先去喝杯茶，你也休息一下，我会把监控关了。另外，你想不想现在见他，再通知我。 他知道谁能安慰此刻的龚应贤，所以他要留出空间。秋妍走后，龚应贤一手捂住了眼睛与额头，缓缓地换着气。仁义还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口中喃喃着： 为什么？怎么会？为什么？还能是为什么？私心、欲望、仇恨、利益，恶魔引诱凡人的因素果。 那月心谷，他是被指使的。 事发的时候，我姑姑怀孕了，我隐约记得有这件事。后来据说是因为家族变动，过度操劳流产了。我猜，月心谷到死都不知道，那个孩子没有流产，而是被生了下来，而且，根本不是他的孩子。 任意觉得迟冷。月心谷虽然也在宝生集团任职，但职权不大，无法影响竞标的结果。可龚明晴就不一样了，她是董事长的亲妹妹。也许月心谷也在竞标受贿中收益，也许他知道自己和龚明晴是利益共同体，也许他此前并不知情，可是妻子怀孕了。他为了保这个家，他别无选择。总之，他成了帮凶，而且到死，为了他女儿龚飞兰，都没有把女儿的母亲供出来。 可是飞兰呢？他怎么会允许何秀宇伤害飞兰？ 我想，他早就控制不了何秀宇了。你看到何秀宇对我的恨意了吗？他对飞兰难道不会更恨吗？ 仁义默然。同源所出，一个是孤苦无依的私生子，纵火行凶，罪行累累，一个是受尽宠爱的小公主，天真无邪，前途无量。 真的有人这么歹毒吗？ 仁义看着龚应贤微微颤动的睫毛下，那竭力隐藏着痛苦的双眼，他心疼极了。龚应贤追寻了19年的真相，却要以最残忍的方式铺陈在面前。亲姑姑，却是害死自己全家的凶手。这么多年来剩下的唯二亲人，背后阴冷地放着暗箭。为什么这些残忍的事都要发生在龚应贤身上？这世上可有公正？可有神明？ 有。 他转过头，握住了仁义的手，竟然还笑了一下。 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，我更担心飞兰，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。 想到飞兰，仁义心里更苦涩。仁义抚摸着龚应贤的脸，眼圈通红，哑声说： 应贤，你不是一个人担着，你有我呢，知道吗？ 我当然知道，没有你，我走不到今天这一步。 没有仁义，他要么死了，要么垮了。 那你要见他吗？ 那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？光是想想，仁义都替他揪心。 要，我等了这么久，有什么理由现在退却？他在医院胁迫你之后，马上就跑回了美国，一直不回来。所以我们不敢打草惊蛇，不敢让他知道我们怀疑他，一点点都不行。否则，我们就没办法抓他。这次好不容易找到机会骗他回来。 任意愣了一下，龚应贤立刻反应了过来，连忙解释道： 我的病不是装的。 我…… 任意松了口气，他想说自己没有怀疑他，可那一瞬间，他确实心里是有疑问的。他不想撒谎，只好如实说： 我倒希望你这次是装的了。 不是，我说过我不会再骗你了。我以前太自以为是了，觉得只要有正当的理由，就可以做出牺牲最小、收益最大的选择。我没把感情考虑进去，我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了。养老院着火那天，我们正在秘密搜查他的一个住所，离老队长那里很近，所以我们能最快赶到。我进去之前，我知道多半不能安全地出来，但无论我是死是活是生是残，都有了让他回国的理由。 龚应贤当时是抱着怎么样的决心冲进火场的？任意无论回想起多少遍都还会难受。他抱住了龚应贤，却一句话也没说。龚应贤也感受到了任意波涛起伏的心，他顺着任意的背，用一种疲倦却清醒的口吻说道： 我曾经也以为自己会很冲动，很疯狂，很悲愤，毕竟我等这个真相等了19年，但现在我只觉得很累，我想结束了，我真的只想结束了。 这个长长的噩梦就让他醒来吧，这副背了19年的枷锁就让他解脱吧，这条走了大半生的修罗之路就让他到尽头吧。任意用力回抱着他，温柔地安慰着： 就结束了，就要结束了， 陪我面对他吧。